心中拥有了你，追求就不会爱恋。啊，家乡的回忆，心中的思念，一生的爱恋，我们相伴。磨平了冬至清明，眼袋壳里吐出我浓浓的家乡话，一把镢头种不完泥土的艰辛。啊，父亲，我的被断了岁月的麻绳，一辈子你没走出巴掌大的庄稼地，从没见过山沟外头是个啥光景。

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，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得儿呀好没有喜，得儿呀好浪有起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， 心想 我